经济商业专题啊，时间到啦，咁啊有我大卫啦，咁啊安东尼啊喺度，咁啊亦都有啊威廉啦，今个星期咧啊，当然亦都有啊亨利喺度啦，就杜比喺咪度？ 喺度， 系啦系啦， 早晨， 系啦早晨啦 吓，大家好，大家好， 我哋今日录嘅节目你都礼拜日啦，咁样样。咁啊，今日星期咧，本来我哋咧预备系讲呢个三中全会嘅，因为咧而家召开紧，亦都系决定我哋吓、啊、祖国啦，啊即系肉麻啲啊，中国未来嗰、那个经济话同埋嗰个金融嘅情况嘅，因为主要咧都系讲呢个国企改革啊，或者系啲经济改革啊吓、啊，自1978年嚟咧，话说咧系第二个最重要嘅会议。但系咧，都考慮到咧，就個會議都係未開完嘅，同埋都未 第一，佢仲進行緊。 係冇錯，仲有好多 三中全會其實都啊，點解咁緊要呢？因為其實咧，每一個新政府上場之後咧，第一佢一中咧，就係嗰個人事嘅任命啦，即係確立咗即係咩啊？邊個做主席？邊個做總理？邊個做乜乜嘅嗰啲職位啦？啊！咁啊，直至到咧就係話三中嘅時候咧，先至真正咧就為未來嗰個施政、嗰個經濟啊，同埋政治嗰個政策咧係定調嘅。啊，咁但係到而家為止，因為佢哋尋日先開始啦，咁而嗰個三中全會嘅應該係為期四日啦。 係啦。 啊，咁所以就到而家咧就唔係好多資料喺手，咁會即係我覺得就話，如果你講翻三中全會嚟講咧，到時出嚟嘅嘢。可能是完全不同晒，即係因為好多消息放風出嚟，都是市場喺度炒作。 雖然市場都是大部分都期望啊，兩睜睜嘅眼睛望住啊，點樣好啊，點樣樣啊，有利個經濟啊，點樣樣放水啊，咁樣啊。但係咧，實際情況咧嚇、啊、都係要睇定啲先嚇。咁啊，呢啲咁嘅 topic 咧，都係我哋嚇、啊、或者下個禮拜我哋揾個時間咧啊，再研究一下啊，總結翻究竟佢係做過啲乜嘢嚟嚇。咁、啊、今日咧，我哋講乜嘢咧？今日咧，我哋講嚇。啊科網嘅熱潮啦，咁、啊、科網熱潮咧，咁啊自上個世紀嘅即係初即係尾啦，今個世紀初咧係曾經興 hit 過一段時間嘅嚇，咁、啊、但係咧對於科技啊科網呢樣嘢咧就不斷日新月異啦，咁啊網民咧同埋呢個咁嘅股民咧亦都係非常之嚇、啊、追捧嘅，咁啊我哋講下呢個 Twitter 嚇、啊，或者呢個係講呢、這個係香港港產嘅讀音啦，咁啊讀正啲叫 Twitter 嚇、啊，咁啊。大家就講下啲股票啦。 Twitter 咧有個中文嘅譯名嘅，叫做推特。 嚇、啊！我而家先知道，但我都唔知道，冇點了解過嚟啦。 係啊，叫做推特嚇、啊，即係唔係玩 Sohan 推特啦嚇、啊，即係佢個中文譯名叫推特。 啊，其實只不過想用呢間公司帶出嗰個成個網絡嗰個趨勢究竟係點樣嘅啫嚇。 點解我會對呢間公司有興趣咧？其實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話，第一呢間公司咧係未賺到錢嘅，係年年蝕錢嘅啊。咁第二咧就係話佢啱啱喺上個禮拜四先至上市喺美國嗰度上市，咁但係咧就啊佢個股價咧係收市，即係以上個禮拜四收市嚟講咧係升咗76%，曾經盤中咧係升過一倍又多嘅，咁即係好多人都戴住眼鏡，因為其實好多人都覺得就係話呢只股票係唔應該去認購嘅，啊咁仲有就係、 是、唔係啊都 OK 啊，好似係係嘛？ 咁你啊，其實你炒個前景啦，咁但係而家你睇唔睇到佢個前景係點樣去賺錢？佢個賺錢嘅模式係點樣咧？咁、嗯、啊，咁仲有就係話初初嘅定價方面咧，就應該係本來就係話22至25，咁後屘咧就傳去上限定價，最收尾咧就更加比上限咧就更加高，就係26蚊美金定價嘅。啊，咁結果但係上市嘅時候咧，第一日都已經可以升70幾%，升去到47、48蚊咁上下位收市。啊！我諗好多人都戴啲眼鏡咯。咁其實我哋覺得就係話啊，會唔會係話真係話另一個科網嘅啊亂炒嘅時代咧重臨咧？咁即係我哋其實今日想探討呢個問題咯。 嗯。 啊。 嗯，咁亨利點睇咧？亨利嚇。 我諗啊，係咪因為你見科網股就其實近呢排又好似係咪都好似係多人去炒去成啊嘛？其實同。其他即係如果你純粹睇嗰個股票市場，會唔會係其實可能今年咧都好似啲股票冇乜嘢好玩咧，所以又玩翻轉頭玩下呢、這個科網股咧？其實 我都同意啊。其實而家好多產業根本都已經冇乜增長啦，咁啊唯有大家炒個前景啦。就可能而家好多好似啲智能電話興起，咁好多 apps 都會有啲遊戲啊，好多唔同嘅種類走出嚟，但係其實好多都係免費嘅。咁嘅盈利嘅前景其實都係有個疑問嘅，即係最近有一隻 IPO 上又係叫博下啦咁樣。其實即係如果你唔 你唔係好瘋狂咁玩咧，都係唔使俾錢嘅只遊戲。但係佢係成為咗今年我哋香港嘅動之王。 啊，咁但係嗱，你講開啊賽特係咪？嗰啲叫啊叫咩啊？ 推特 係推特就 Twitter 啦。咁喺香港上嗰只叫咩話？啊，即 係想個博亞互動嗰只就係純粹係遊戲嚟嘅啫。 但係我睇報紙咧，啊，我睇報紙咧，其實佢都講咧，就話呢只咧其實係網上嘅賭股。 啊， 點解網上賭股咧？因為你喺遊戲嗰度咧，你係可以儲到一啲積分。啊，而嗰啲積分咧，係會有人咧係同你買翻嚟套現嘅。 啊， 即係俾個機會你套現嘅。佢只不過咧就係話唔知，譬如話幾多積分，你就換一蚊人民幣，或者係啊點樣咁啊？咁即係佢有個 standard 嘅價。咁但係咧。啊，嗰、那個有啲公司咧係會出，譬如話啊，用嗰、那個啊市場價嘅唔知 95%， 你係可以將嗰啲分咧賣俾佢咧，就換一啲真金白銀咁。其實呢個咧就可能係一個走法律罅咧啊嘅網上賭。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老天嘅情 況 嚟 嘅。O K， 即係虛擬貨幣啦，即係大家可以發 攞假幣，你等於攞啲假嘅貨幣換啲真嘅貨幣咁計嘅啫嘛。你嗰啲發行量咧就係因為有限度嘅咁樣嚇。 啊，會唔會係咩咧？會唔會係取材自個 Bitcoin 咧？即係而家我哋都知道呢樣嘢又好神奇嘅嘢嚟嘅。咁但係實際上我哋都唔知係乜嘢嚟嘅，淨係見到就係話，哇！原來攞住啲 Bitcoin 係可以發達嘅。 即係 Bitcoin 咧，其實就啊，咁其實可以講解翻啊，一種虛擬嘅貨幣。咁啊，呢個虛擬貨幣咧就唔同實質嘅貨幣唔同嘅，因為實質嘅貨幣咧，咁以前咧嚇個以前嘅年代就有金本位啦、黃金做 backup 啦。咁你有幾多黃金？咁啊，就有幾多貨幣可以？生產即係點講印出嚟㗎啦，咁啊大家信嘅啫啊，咁啊而呢個咁嘅 Bitcoin 咧，咁啊一個虛擬嘅貨幣，咁啊即係話咧佢係冇任何嘅啱個舉例子啊，黃金啦、實物啦、啊、或者係個經濟體系去 back up 嘅嚇，即係又唔係 relate 到呢個 GDP 嘅，係靠咩咧？係靠你部電腦勁唔勁嘅啫，係啦，即係如果你係啦，你想贏到啲 Bitcoin 咧，咁啊。就要需要啲超級電腦啊，或者你買好多部電腦買翻屋企，咁啊去掘啊，咁樣就慢慢去掘。 呢樣嘢已經有咩咯？加拿大已經有櫃員機，有 Bitcoin 嘅櫃員機出現咯，好似唔知上個禮拜前個禮拜先第一部櫃員機先落先咩喎？啊，即係話你我唔知道究竟個櫃員機嗰度你究竟真係提款定係或者存款定存啲乜入去喎？真係啊，即係我實際上我真係唔係好明嗰個 Bitcoin 嘅運作。 譬如睇報紙嚟講，即係簡單介紹佢個運作點，既然係虛擬嘅啦，冇任何即係 backup 嘅啦，啊，即係有冇任何嘢墊底嘅啦，黃金一早已經唔係嘅啦，咁佢靠乜嘢咧？大家講啊，得個信字啊， 啊呢樣嘢真係唔知道，但係我知道就係有人真係因為咧啊 Bitcoin 而發達嘅，即係好似唔知邊個地方有個後生仔咧，佢嗰陣時咧就好似唔知百幾蚊港紙啫，唔知買咗3000個 Bitcoin、嗯。啊，咁已經掟埋一邊，唔記得咗呢件事啊！咁忽然間近期嚟講啊，唔係喎，忽然間諗起啊，即係見到原來 Bitcoin 咁值錢咯，唔係我嗰陣時好似真係啊，有都啊咩喎，攞百幾蚊走去買咗 D 翻嚟喎，咁啊，咁後屘發覺咧，原來去攞住去手頭上嗰3000個 Bitcoin 咧，已經可以夠去喺唔知瑞典定邊度買一層樓，所以原來百幾蚊係買一層樓翻嚟。 啊！依啲故事啊，即係話即係去賭場裏邊有人發咗達咁解啫，澳門咁啊可能啊即係千萬分之一個個信曬，咁啊個個託錢去咯。 唔係，即係其實會唔會話有啲嘢其實係過分咗咧？咁即係好似咩咁？好似其實第一 Twitter 即係推特點解上市嘅時候啲人睇唔睇好咧？咁第一即係完全冇盈利喎，過去幾年佢都係蝕錢嘅喎。啊，咁但係錢又點樣可以上？點樣可以上市咧？呢個第一個問題啦。啊，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話，其實好多人都覺得就係話，你連 Facebook 舊年上市嘅時候都要潛足一年水，啊，到今年近呢兩啲個零月嘅時候，先浮翻上面個股價，先至開始叫做乜嘢？即係攞啊坐足艇一年，先至開始有錢賺。啊，好多人都覺得就呢只 Twitter 咧應該係乜嘢？應該係第二隻 Facebook 嚟嘅，即係。因為你又冇盈利冇嘢支持嘅時候，邊有人真係買咁？但係佢上市嘅時候就賺，佢就第一日就賺，即係升76%你睇啦。 啊， 咁所以呢樣嘢即係其實大家都係好難捉摸咯。即係你如果你譬如話買一般傳統嚟講，你買股票，你可以睇個市盈率、市漲率，或者睇其他嘅因素。啊，咁呢啲咁嘅科網股嚟講，你究竟睇乜嘢咧？我真係唔知道 base on 乜嘢去炒咯。 我個人為咧就即係一個概念，就可能話而家真係個市場真係太多錢啦，變咗啲錢已經唔值錢，大家就衝緊個概念，衝緊啲虛擬貨幣，咁再搞落去咧，可能就遲啲就即係美金可能啲人講啦，美金可能你 Bitcoin 取替埋，因為而家大家嗰個升值啊，同埋佢哋覺得嗰個前景會比較好，咁可能咁短期之內亦都可能嗰啲中央政府都會介入嘅，好似大陸嗰只博啊咁樣你。假幣換錢，同埋依然騰訊都好似有一啲叫 QQ 幣嘅，咁佢發展到Q 幣，如果再發展到咁樣落去咧，就可能即係成個金融體系都觸動到嗰個。 唔係，係啊，真係驚失控咯。嗱，其實每一笪地方咧，佢嗰、那個科網股嘅特性都唔同咯，即係話我叫做咩咧？即係新嘅科技股啦。咁、你好似美國嗰啲咧，好多都係乜嘢？即係你冇盈利，你炒前景啊！香港嗰啲我唔知炒乜啦，咁即係但係都係炒到嘭嘭聲啦。咁大陸嗰啲其實有好多咧，都係攞出嚟，即係反而佢哋嗰啲，譬如好似阿里巴巴啊，或者係騰訊啊嗰啲，佢哋真係有啲諗頭嘅喎。佢哋甚至乎而家係做埋啲咩咧？網上理財啊！網上銀行啊，即係呢啲佢哋係將佢化做一啲即係實質上係可以同啲實啊，即係我哋啲實體嘅銀行啊，或者係啲理財公司競爭嘅嘢嚟㗎喎。甚至乎網上保險上個禮拜都開咗間喎，即係由三個姓馬嘅大家合作㗎喎。一個呢就係咩啦，一個就係騰訊嘅馬化騰啦，一個呢就係阿里巴巴馬雲啦，另外一个咧就系、 马家天下， 嗰保险嗰个叫马咩啊？马咩保啊？我唔知道，总之嗰间咁嘅网上嘅叫做保险公司咧，就系、是、由呢三个三大咩姓马嘅巨头咧，就大家去合作去做嘅。 咪首先你讲翻腾讯嗰样嘢啦，咁啊而家其实啲你啱讲到啦吓，那个 I T 公司咧就好冇乜钱赚啦，但系。讲翻喺大陆嘅情况咧，呢啲咁嘅 I T 公司咧就急急脚就好想去办银行喎，即系你啱讲啦，同啲理财产品有关系啦。咁办银行嘅时候就可以发行货币，咁会唔会有一日佢 Q 即系 Q 币啊，真系印咗出嚟咧吓，即系就唔系冇猪直头啊，只企鹅喺度咁样吓。 唔系佢概念咧，佢点解腾讯啊，阿里巴巴即系淘宝嗰度够胆去做嗰、那个问银行咧，就唔系话嗰个货，即系主要都唔系嗰个货币。而係佢嗰個客户群啊，佢梗係即係主導咗你哋即係人嘅日常生活嗰個接觸面多，咁變咗佢個 customer base 大，同埋而家佢睇準同埋睇準咗銀行有好多費用啊，同埋好多手續係慢，同埋好嘥錢去做一啲嘢，咁佢而家變咗佢用一個改變人嗰個習慣，然之後就利用佢哋個 customer base 再去。將銀行嗰邊改革，所以佢而家係成個，即係諗住將成個金融體系，即係中國金融體系啦，去反轉嘅，反人動上去。咁至於監管嗰度，如果做唔足咧，就會引起好大嘅風險，因為其實佢推出嗰啲嘢一兩蚊都已經去擺落基金度啊，咁佢入面仲係俾個收益嘅高過銀行啊，咁樣就所以銀行嗰、那個但係嗰個地位會點樣變咧，真係好難測嘅其實。 唔係，我諗佢其實咧，如果我係睇科網股咧，即係可能我哋點解開始年紀大咧？有時而家你玩嗰啲嘢，我哋都唔係好識。即係譬如，其實 Facebook 我都好少玩咧，更加唔好講 Twitter。咁但係我諗而家嘅科網股咧，同即係十零年前嗰啲科網股有啲咩唔同咧？我諗起碼十零年前你又開始做嗰啲做科網事業嗰啲公司，譬如早期嘅，譬如 Amazon 或者你後期嘅Google 呢啲咧。其實 Google 嗰時我已經唔係好明白，其實佢係做啲咩生意。咁即係 Amazon 你都容易明白啊嘛。因為 Amazon 最開頭嗰時都係佢係一個網站，咁就去賣書，咁跟住再加其他產品落去賣啦。咁佢慢慢因為佢 develop 出嚟之後，佢都會 develop 到佢自己一套 system 嘅嘢。譬如佢咁你唔係一定要買一本實體書嘅。就算而家我有時去 Amazon 買書，都係買嗰啲 Kindle 版嘅啫嘛。因為 Kindle 版你都可以裝喺個 iPad 嗰度睇噶嘛，係咪？即係如果你去理解呢樣嘢就唔係太難，因為起碼都係我哋平時會消費嘅嘢，不過主要係轉咗另一個角度去消費嘅嘛。即係譬如我用喺我網上面買嘅，買完之後佢就會推薦你睇第二書。咁 Google 亦都係一樣，Google 嗰時啱開始， 即係等於而家都係嘅嘛。你見就算喺香港都係，你上咗年紀嗰啲人咧，譬如似我哋呢年嘅人咧，都係中意去 Yahoo 揾嘢，因為 Yahoo 就係一個網就好多嘢睇噶嘛。Google 就唔係噶嘛 ，Google 俾上你打啲 keywords suggest 啲嘢俾你嘅啫嘛，係咪？咁咁但係可能去到阿 David、阿威廉佢哋嗰啲年代人就中意玩 Google 啦，就唔玩 Yahoo 噶啦，係咪？ 曾經一段時間都有 Yahoo 嘅，細個 嚇，好多 Yahoo 嘅，而家 唔係好多人都有玩過 Yahoo， 因為好多人第一個唔使錢嘅 email 就係 Yahoo 啊嘛，係咪？因為舊時啲 email 俾你用你個機頭嗰啲要俾錢先有個 email 噶嘛，如果自己咁計啊，咁你 Yahoo 係差唔多第一間公司係提供一個免費嘅 email， 你又唔使俾錢佢噶嘛。咁但係如果你去到而家其實 Facebook 我都唔係好知係咩嚟，坦白講句。但係你去到 Twitter 就更加神奇，因為 Twitter 頭先你話想傾下 Twitter 咧，其實 Twitter 佢嗰、那個特性就係、是、可能真係啱而家後生嗰啲人玩，因為佢阿威廉或者阿 David 你玩過就係、是、好似係限住幾多字噶嘛，嘛會有一條 message 啊？ 係啦，冇錯，150字到啦，係啦。 咁啊變咗你可能要好，因為我聽過啲人講話，如果你係嗰啲公司做 Twitter 做 promotion 咧，佢就係即係要揾人咧，即係點可以撚到85個字，因為你得咁多個字嘅啫嘛，你多你都寫唔到噶嘛。咁變咗就可能佢係另外一種模式啦，因為如果我喺 Twitter 就我見佢。其實係即係你同我一人都可以開個 account 嘅，咁你可以不斷去公布你自己知道嘅消息啦 ，OK， 咁啊睇下幾多人去關注。咁 Twitter 而家揾錢嘅模式就係話 ，OK， 佢 base on 係邊啲人去發呢個 news， 跟住又佢可能喺後面加啲廣告嗰啲 banner 啊，諸如此類嘅嘢去揾錢啊嘛。咁變咗我見到 Twitter 而家真係最多人用嘅都可能係啲明星啦、球員啊、運動員啊呢啲多人 follow 啊嘛。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可以搵到錢呢？我真係其實我又唔係好明點樣可以搵到錢嘅，啱啱講句啫。 其實如果我自己嘅概念呢，我將呢班科網股嘅共歸納嘅，因為有班即係好似而家 Facebook 啊、Twitter 甚至乎你 Yahoo、Google， 其實佢哋都係玩緊嘅嘢，就係話做好似調翻咗條電視咁啦。我就俾個平台你，總之我電視多人睇，就引啲人賣廣告。咁諗住從而去幫到其他公司個推佢哋嘅貨品啊，即係實質經濟嘅。咁但係而家咧有啲科網股咧就純粹一個我係一個俾啲野人，即係俾打遊戲機免費啊，嗰啲 Candy Crush 嗰啲又免費啊，咁你打呢啲人去玩啊。咁玩佢有個顧客群咧，希望有廣告。咁但係而家概念就係成個經濟體系可能做實業嘅已經係賺唔到錢㗎啦，即係真係賣廣告嘅人亦都係少，咁變咗佢哋就係純粹一個。去攞個點擊率去做一個概念，就好多人嚟嘅呢度，希望啲人去落廣告咯。 威廉講啱啊，亦都係去到另外一樣嘢咧，就係都早個兩月之前咧，我睇過一樣嘢，我諗你都聽過，一個叫 Big Data 咧。因為我發現咗近呢半年咧，有時候我自己上網都係，譬如去 YouTube 啊，去剩嗰啲咧，你譬如你係枕住睇某一啲 topic 嘅嘢咧，你見你下一次再開嘅時候咧，佢就會 push 翻啲相同類似嘅嘢擺落喺嗰度俾你去睇嘅。咁如果你唔明咧，你玩得啊，你可以試下上去呢、這個YouTube 嗰度咧，你去撳啲周星馳啲戲睇咧，你睇一集睇你上網睇一兩套咧，跟住下嘢再嚟咧，佢咪 comment 俾你又係佢嗰啲戲嚟。咁我所以我懷疑頭先你講嗰樣係啱嘅，其實佢嗰個做法點樣咧，即係好似係我提供個平台俾你去 broadcast 個 news， 即係其實會有啲似乜嘢咧？即係如果你當係好似睇緊新聞咁樣，即係當你打開 TVB 睇新聞啦 ，Twitter 就有啲似咩咧？就似我哋有一部新聞下面打橫行緊過去嗰啲一條 線，叫做news bar。 類似咁嘅嘢，但可能佢而家再先進，因為可能佢後面真係有一個好龐大，即係特別係 Google 啦，佢有一個好龐大嘅 system 去 analyse 每個 user， 即係因為我哋個個都有個Google 嘅 account 入去嘅啦，基本上我哋睇咩，佢 mon 到我哋睇咩，佢都知道我哋睇啲咩。但佢可能佢再進一步就係佢可以倒翻轉頭去 post 翻啲佢覺得係你揾嘅嘢，從而去收錢啦。即係呢個我就覺得就同可能傳統嘅 media， 即係傳統 media， 你開 TVB。即係你住喺半山，就算你住喺山頂，同你住喺呢、這個住喺呢啲嗰啲叫做劏房，你開住個 TVB， 佢都係播嗰啲電視節目，播啲電視廣告俾你睇噶嘛，係咪 ？Price 係嘛？但係而家可能佢哋喺網上面做呢啲，因為我哋所謂有個 big data 概念，可能你住喺山頂咧，就播一下啲買靚車嘅廣告啦，啊劏房又唔係啊，劏房可能買呢個滅火筒啊，呢、這個防火面罩嘅廣告，就可能會係咁樣，我覺得。 嗯哼，其實佢最主要嚟講就係話，除咗你個網上即係、就是、希望有網上廣告之外咧，咁其實有啲譬如話玩遊戲嗰啲咧，我知道就係話佢俾入門版唔使錢，咁但係可能就話玩到某個 level 或咩嘅時候咧。你就開始要俾錢咧，就去玩佢啲唔知得代幣啊定乜嘢啊咁。 啊，即係呢方面係咩咯？啊， 玩遊戲呢樣嘢真係要問阿威廉同阿 David， 即係我識玩遊戲嘅概念咧，都仲係要去買隻碟翻嚟玩，買餅帶翻嚟玩嘅。 係啊，就好似嗰個咩咁，好似嗰個咩 Candy Crush 定乜嘢嗰個遊戲咁咧。嗱，我自己冇玩過，咁但係我成日咧喺嗰個WhatsApp， 我都係成日見人玩啦。 啊，成日都有人叫我俾啲， 係啊，好多人啊，要錢去玩啊。 啊，即係嗰啲我知道，原來係可以，即係如果冇人俾咩你嘅話，你係可以攞錢去買嘅，係嘛？ 因為我都去到今年，譬如你又講遊戲，即係網上遊戲嗰啲，我今年請咗個暑假，請個 part time 咧，讀緊中學嘅，咁啊，其實冇乜嘢做啊，你知道公司，咁啊同佢傾開偈啊，你點打啲網上 㗎？ 唔係，咁你網上點樣打遊戲？跟住因為而家去到我哋呢代咧，仲細過阿 David 同阿威廉呢一代，即係瘦五六歲嗰啲而家啲中學生嚟。我真係諗唔到我如果上網打機，但係因為而家可能阿威廉話啲人都知咧，有幾樣嘢好特別啦。即係我哋同我哋，譬如我啊、安東尼啊、杜比嗰個年代人咧，係諗唔到會有啲咁嘅嘢。即係另一件事，你知唔知原來而家有啲節目咧係大家上網睇人打遊戲機 啊？ 係啊， 即係呢個人打遊戲機好叻嘅，咁啊整個即係譬如整個，我老係近呢幾日先知，即係做個網台節目就 online 咯，即係有曬 video 睇住嗰啲人打機過關，咁都得嘅。 你睇人打麻將， 係啦，咁啊呢個第一啦，咁第二佢就同我講，咁你上網打遊戲機，即係我成日以為仲係，即係如果你上網打機咧，我就係停留喺呢個六七年嘅之前咧，係要去嗰個射機啊、射 OK 啊，買啲點數卡充值先打得噶嘛。咁原來而家唔使喎，因為我話咁你上網你打遊戲機咁唔使俾錢就有得打嘅，佢係唔使俾錢打嘅。咁我話咁 develop 個遊戲揾賺咩啊？佢又唔係，原來喺國內啊、美國啊、韓國好興嘅喎。即係有個遊戲，咁有啲公司贊助，唔知我同你哋講過，即係譬如呢條 team 咧就係Benz 贊助嘅，呢條 team 咧就係Toyota 贊助嘅，咁啊幾條 team 啊坐喺度喺咁打咯，打贏嗰個有獎金嘅喎，咁但係咧嗰條 team 即係好似賽 Formula One 咁啊，即係冠名你間公司咧，佢出去打嚟咧有糧出嘅喎，原來。咁我諗啊，呢啲真係我嚟聽我哋講，我先知，我仲以為打遊戲機，即係當然我已經知道打遊戲機就唔係買碟翻嚟打啦，而家都係。可能你上網俾錢，跟住 download 個 game 嚟玩啦。但係，似乎而家個遊戲模式又似乎唔係咁喎，因為可能真係針對翻啲再後生嘅市場。 咪互動好多咯，係啊，遊戲模式就嚇。 同埋佢主要都係收 data 咯，即係你好似係啲廣告公司啊，你要知道嗰啲嗰個年紀嗰個顧客群佢做啲乜嘢，咁咪主要都係收 data 同埋即係賣俾啲公司諗住佢做一啲即係實業翻嘅嘢，譬如賣化妝品廣告啊。即係嗰啲諸如此類咯，同埋好似好簡單講啊，蘋果咪個 Apps 係洗曬新聞嘅，咁原本一份報紙你買咪六七蚊一份啦，佢又唔收你錢，咁而家整下就，以前就冇嘅，而家整下就，但係即係會彈啲廣告出嚟啊，就係佢可能就係全部先將你班人嗰、那個即係收集咗你有唔上下嘅觀眾個顧客群之後，然之後先慢慢去穩盈利 嘅，所以可能真係佢哋諗嘅嘢同你傳統諗嘅嘢，因為我哋傳統諗嘅嘢就咁你一個 media 你咪賣咩 audience 咩 profile 你都係賣嗰啲咁嘅嘢，但係而家可能佢可以將佢再 segment 得再細啲，即係我針對可能就係針對呢個區嘅人，我就落啲咩廣告，或者嗰個區嘅人就落啲咩廣告，你譬如你Twitter 嘅，譬如你 follow 曼聯嘅，咁而家都係 follow 曼聯啦，咁睇得唔係好啊嘛，係嘛？咁可能都 follow 曼聯，跟住可能佢又覺得曼聯嗰啲球迷係啲咩人嚟嘅咧？即係可能係啲咩有錢啊？咁佢又會 paste 翻相關嘅廣告，因為如果你做呢啲 segmentation 嘅介紹，相對嚟講唔係做唔到，但係你個 wastage 會好犀利咯。即係譬如我喺傳統嘅報紙或者電視或者一個廣告係咁樣做嘅，咁但係你嗰個 wastage 好犀利，所以我諗佢哋而家做就即係我諗慢慢我哋都會明嘅啦，因為可能真係我哋年紀大，我哋唔明佢做咗咩啫。咁但係慢慢我哋即係等於 Google 開頭嗰時，我都明嗰時 Google 啱啱做嗰時，大家都喺度問：喂，咁 Google 點樣揾錢嘅咧？就係即係佢俾個 search engine 佢又收你錢嘅喎，大佬啫。咁佢係靠咩去維生？可能最後係靠佢嗰啲舉人落嗰啲 keywords 嘅廣告啊，成啊去揾錢嘅。因為我近排睇 Google 近排我睇又都想搞翻好公司個網站啦。即係其實而家係好興有兩樣嘢嘅喺美國。一個咧就叫 landing page， 即係 landing page。landing page 即係話你俾個你想你個 target customer 入去你個網站嗰一版，你應該係點去 organize 你個 landing page 變得好 user friendly， 令到佢 會有興趣睇你嘅資料啊，或者甚至係做一啲諮詢啊咁嘅嘢啦。呢個係第一樣嘢啦。OK， 咁第二樣嘢我就發現，原來而家 Google 賣廣告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啦，因為 Google 賣廣告你唔一定揾嗰啲唔需要揾啲佢所謂嗰啲 dealers， 做啲 dealer 同佢落噶嘛，你可以自己落噶嘛。OK， 咁原來 Google 一賣廣告可以賣到點樣咧？你係可以譬如放心話，我覺得譬如我係賣呢、這個譬如我係賣呢、這個做一個做一個譬如我啊，譬如咁樣講啦，我係做幫人做會計嘅，但我主力做會計咧就係做 manufacturing 嗰啲做廠嘅。因為做廠嘅會計係複雜好多噶嘛，因為佢牽涉生產啊嘛。咁你可以係揀 Google 咧，佢可以譬如香港咁計啦，我當香港有啦，即係仲有生產咁計啦。我知原來生產係喺觀塘或者荃灣嘅，我直頭係可以落呢個廣告，我直係 target 喺呢兩個 area 落都得嘅。咁即係話咩意思咧？因為 Google 係讀到我哋嘅 IP 噶嘛，即係除非你翻，即係除非你翻牆，咁啊佢就可以話哦，你就係落呢兩個區，咁即係呢兩個區佢讀到個 IP 咧，揾呢啲嘢就會彈咗你嘅廣告出嚟嘅。而香港其他區咧係唔會出現嘅。咁變咗佢做得嗰個廣告咧，係可以做到好 specific 嘅。即係如果我用歐洲為一個例子，即係譬如我想買一啲嘢去法國嘅，我覺得係有 market 嘅，咁我就可以睇啦。哦，法國係邊幾個市場係我可能係 Paris 啊、波爾多啊，諸如此類咁。咁你可能淨係喺嗰啲地方 display 你嘅廣告。咁變咗我即係我哋好多年前唔明嘅嘢，其實而家已經做得好 sophisticated 嘅。咁我估你話 Facebook 又好，Twitter 都好。即係佢哋都係喺 Google 之後，如果 Google 我做咁嘅情況，就冇理由去做啲嘢會差過 Google， 就係咁嘅情況。 冇嘅，你嗰啲科網股嚟講，你而家其實好多都係話你都係個 expect 就前景好啊，咁但係到時你能唔能夠真真正正賺到錢咧？其實呢個變數好大咯。即係就算我哋而家最常用嘅 WhatsApp 咁啦，啊話收你一蚊美金年費，咁你哋啲人都嘈冤巴閉嘅。啊，一蚊年費喎，大佬，你即係七個幾，唔使八蚊一年喎，咁你哋都咁大反響嘅，啊， 佢 WhatsApp 又好得意嘅，因為其實我成日都喺度覺得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呢樣嘢其實兩三年前已經有講啦，其實WhatsApp 咧呢樣嘢咧係一啲我哋叫做類似香港呢種地方咧，因為上網唔係叫貴啊嘛，香港，咁、其實一有 WhatsApp 之後咧，其實就電信營運商咧，其實就有一個收入嘅來源少咗好多，可能接近係零，就冇人再用 SMS 嘅，基本上已經真係。咁但係 WhatsApp 佢俾個地方得意就話，如果你真係當佢一盤生意去做咧，其實我真係唔係好明 WhatsApp 點解唔話我譬如我收費啦 ，OK？我 WhatsApp 我唔收費，但我就收 banner 廣告咯，即係好似而家你上網玩嗰啲 Apps 咁啫嘛，即係例如你去 TVB 嗰個 Apps 睇新聞，佢都會彈一條廣告，跟住你循例要交叉你先至可以入去睇嘢噶嘛。咁啊，但我就唔明啊 ，WhatsApp 點解佢做個 business model 佢唔會話喺上邊下邊加入 banner 咯，咁啊收 banner 錢噶嘛，咁你唔俾錢咪唔好俾咯。咁我諗係仲係即係仲 佢好注重嗰個用戶經驗，佢仲 係啊。所以我就唔明白，因為特別係你 WhatsApp 裏面你全部都係 text 嚟嘅，大佬。如果我真係有興趣研究一下你打啲係咩 text 啊，點我咪 paste 翻啲相應廣告咪得咯？即係今晚去邊度食飯，咁咪落餐廳廣告咯，大佬真係。其實係唔複雜嘅，因為佢即係有乜嘢好一個係個你個即係你個廣告商可以知道你係講緊啲乜嘢，大佬又即係我今晚去邊度食飯，睇邊套戲。喂，大佬，全部都可以即刻 paste 到呢一幕。如果真係有咁多 advertiser 嘅話，係咪？ 佢一路傳話會收費咁，但係結果都係冇收費。咁其實最主要原因咧，就應該係咩咧？應該就係話佢係有替代品，即係譬如話我哋用 WeChat 可以代替到個WhatsApp 咁。 係啦，用 Line 啊，亦都可以啦。 用 Line 啊，係啦，冇錯。 台灣地區都係用 Line。 所以其實如果你係有咁嘅競爭嘅話咧，其實你真係嗰、那個你呢樣嘢你要即係。呢啲咁嘅公司咧，你真真正正要取到嗰個盈利咧，其實唔係真係咁容易咯。我覺得即係你除非你譬如好似 WeChat 咁，即係好似 WhatsApp 咁，其實佢應該考慮就係唔係即係收費，其實應該係收嘅。咁仲有就係話，佢其實咧應該諗下點樣喺佢個 WhatsApp 嗰度個版面嗰度咧，係可以做一啲植入式嘅廣告啊，咁先至可以生存到啊！如果唔係嘅話，呢、這個世界邊有咁多免費午餐？ 唔係，因為冇辦法㗎啦。有時你又倒翻轉去諗㗎嘛，即係等於我哋舊時，即係就係十幾廿年前，我啱啱屋企可以裝個 modem 上網，大佬都佢先俾一個你私人嘅 email 嚟。咁你喺九，我啱啱出嚟做嘢，九五九六年啊，就算公司裏面啊， 都唔係個個人有個 email 啦，除非你做緊 IT 公司嘅啫，係咪先？咁但係去到而家呢個年代咧，即係譬如我哋就可能冇乜，係啊，我哋冇乜所謂啊。但你問啊，譬如阿 David 阿威廉佢哋，由佢哋開始接觸電腦之後，喂大佬佢哋有邊樣嘢電腦 offer 俾佢用嘅嘢係要俾錢㗎，大佬？除初每個月打電話個月費要俾錢之外，大佬嗱，你 email 唔使錢嘅。而家你用 Google 嗰啲 Gmail， 我都唔係識用曬佢嗰啲功能。但佢我見有啲同佢哋差唔多年紀，已經冇人再用 Office 嗰啲嘢㗎啦。佢全部嘢都喺個嗰、那個喺、嗰個 Google 喺個 Google account 邊啦。 啊 ，Google account 裏邊全部做曬啲嘢。咁變咗而家你真係要去收人錢咧，坦白講一句又真係幾難。咁就係、是，但如果你話我，但係我始終要營運嘅，我都要有個 business model develop 出嚟嘅。咁唯獨試咗做法就好似用翻。Google 嘅經驗就係、是，OK， 我唔收你錢，我俾個 search engine 你做。即係其實佢 search engine 原理就有啲似我哋僆仔嗰時派電話簿啫嘛，係咪？咁但係問題就係佢仲分得仔細過電話簿啦。咁變咗最後點樣？哦，就我哋去用揾到啲資料，佢就唔收我哋錢。但如果我係想揾一啲即係相關嘅資料係有用，譬如我 kick 嗰、那個即係同佢賣廣告嗰、那個，我譬如呢個係做會計服務嘅，呢、這個係幫人裝修嘅。佢入去傾咗之後，你真係嗰、那個人真係揾到生意翻嚟，咁就由嗰個人去俾翻錢 Google。 嗯， 即係落港嘅比較自公，即係其實佢而家個原理慢慢係倒翻轉，就好難真係話直接你同啲 user 去收錢，因為如果你話如果近排啊，做得比較有規模嘅，希望同啲客去收錢嘅咧，就係 D 一百咯 ，D 一百咪而家咪話要收錢咯，因為而家佢已經做到話24小時廣播噶啦嘛，開兩個台做，但係佢講緊佢都係收600蚊一個月，唔係600蚊一年啊嘛，但我上個禮拜聽呢個 D 一百大班喺度講啊嘛，而家佢哋。聽緊嘅人同呢個比緊錢嘅人個比例係1:99啊嘛，即係佢號稱係有呢、這個佢號稱係有呢、這個40-50萬人聽啊嘛，但係裏邊只係得呢個4-5千人肯俾錢嘅啫嘛。咁基本上如果佢唔去收廣告啊或者其他嘢咧，佢基本上冇可能營運咧，因為根據佢講啊，佢話而家一個佢係淨係 D100 個營運一個月係150萬啊嘛，咁即係話佢一年冇2000萬佢落唔到樓噶嘛。但如果你話佢得4-5千人俾錢，講係俾6嚿水一個月，即係俾。俾咗300萬到，即係你就係夠佢營運兩個月嘅啫。如果佢真係要用呢個模式而冇廣告嘅收入之下去做咧，佢要付費嘅 member 最少係要去到接近5-6萬，佢先可以逼 even 到。咁、變咗就不過佢又冇乜所謂，可能佢嗰啲都係 target， 可能我哋呢啲比較大年紀嘅人啊，都話一年俾6嚿水你都好，日日喺度。日日喺度聽港台啊，聽商台啊，可能係咁樣啦。OK， 咁但如果你 target 一啲係後生嘅呢一代咧，其實真係係難嘅。坦白講一句， 係啊，即係其實而家大家都習慣 消費咧 嚇、大家都習慣一個模式，就係話呢啲係全部都係免費嘅。 係啊，唔知世界幾時開始嘢變曬免費嘅、 OK。所以你嗰啲咁嘅公司，你譬如就少咗 Twitter 呢啲咁咧。你係個預期個前景，譬如話前景係個有個盈利前景定點樣咁，但係最終可唔可以如願，即係可以真真正正係好似你個計劃中咁去能夠賺到錢呢，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問題咯。咁即係其實我係關注就係話會唔會好似嗰陣時以科網泡沫嘅嗰個年代咁。大家就計 kick rate 咁，但係結果 turn out 出嚟咧，就係話你個 kick rate 其實係唔能夠化做錢。 係啊，咁但係如果你講翻去翻科網股嗰個年代咧，其實又唔係絕對，因為嗰陣時你科網股嗰啲公司又唔係間間死曬嘅，仲有啲喺度嘅，即係起碼係咪 新 即 係啲嗰個仲喺度啦？邊個又喺度啦？ 如果美國嗰啲啊，你美國嗰啲譬如嗰個年代係咪都係 eBay 啊嗰啲年代嗰啲？但嗰啲公司啊仲生存緊嘅喎，同埋都仲做得 OK 嘅喎。咁香港都係，香港而家譬如你有間新鴻基嗰叫新以往啊嘛，係咪？咁嗰間嘢仲過癮啦，嗰間嘢基本上如果我冇理解錯，佢基本上都唔係做緊 IT 嘅啦，佢只係一個地產項目嘅變動嚟嘅啫嘛。佢係有好多物業裏面係好多 server 俾你做 hosting 啊，或者做啲 exchange center 嘅啫嘛。嚴格嚟講，佢都唔係做緊 IT 嘅，佢係喺做緊一啲 provide 一啲 infrastructure 嘅嘢去揾錢嘅啫嘛，應該就係咁理解。 因为我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佢主導都係咁嘅，特別你睇，譬如我哋用香港舉個例子，譬如我哋有時都會有一啲類似咁嘅網站，譬如如果你哋有去食下飯啊，夜晚都會去嗰個 OpenWise 嘅網站啦，係咪？咁佢都 develop 咗好多年啦。咁啊，譬如你有時去睇揾啲二手車嗰啲廿八卡嗰啲咧，其實呢啲都係啲已經 develop 咗好多年嘅網站咧。其實佢哋 so far 係冇再有一個 further development。佢坐喺度食老本咧，都枕住有廣告收。即係香港係比較怪，即係你話好特別新嘅嘢咧，就冇乜嘅。不過如果你話哦，你入咗去做，你又企喺揾只陣腳咧，你又真係坐喺度枕住收嘅。TVB 都差唔幾嘅。 係啊，即係好似YouTube 嗰陣時，想當年嘅 Google， 如果你唔賣俾佢嘅，你又可以點賺錢呢？即係佢有翻咁上下個 background 去 back up 你，你先能夠將嗰、那個。即係將個 service 變咗可以係，即係免費嘅 service 變咗可以 charge 我。 但係咁你變 YouTube 而家又係㗎，你見 YouTube 而家哦，你又諗唔到 YouTube 原來而家可以睇直播你知㗎嘛？如果你有睇過，你有睇過我啲網台，你而家有啲係同合作可以直頭做直播㗎嘛？咁你如果我呢排都玩 YouTube 發現啊，其實都唔係喎，佢都應該揾到錢，因為你見好多 corporate 咧，即係大嘅 brand 咧，譬如你近特別留意近呢一兩年嗰啲譬如你卡地亞、Chanel 啊，依份好多車啊品牌或者時裝品牌，其實佢自己都會喺 YouTube 有個 channel 啦，去發放佢哋自己啲資料，譬如啲廣告，有啲 information， 咁就真係有。 即係總言之咧，就發覺咧嗰、那個科技咧，即係科技嗰個股嘅發聲咧，就完全都係靠呢、這個啊，即、就、係、是、變咗一個 channel 啊，變成一個 marketing 同埋一個 PR 嘅渠道嚟嘅啊。雖然係冇錢賺嘅，但係對於喺後面佢嗰樣商品咧，即係潛，即係原本嗰個實物嘅商品咧，係個推廣咧係個潛力就係好犀利嘅。 因為好似頭先阿威廉講咧，我就諗起我哋十幾年前可能阿安東尼同阿呢個杜比都睇過。咁嗰個時咧喺呢個明珠台咧就買一套嘢翻嚟咧，個個禮拜播嘅。咁就叫咩咧？叫呢個小電影，唔知有冇睇過啊？咁嗰係一個咩節目呢？就係嗰陣時啲人興喺屋企自己拍 video 噶嘛，係咪？即係拍啲搞笑嘢，跟住寄俾個電視台，個電視台揀完之後咧，就擺喺個節目度播噶嘛，係嘛？咁但係如果而家同一時間做翻呢樣嘢，基本上電視台嘅功能已經冇咗，你自己又自己拍完自己擺上去啦。咁問題有冇多人 like 啊？諸如此類嗰啲嘢。 咁 即係其實你又見到其實 時代不斷改變啦，咁啊，除咗舊一代人咧，嗰、那個生活習慣咧，睇電視咧，轉咗去上網或者係用啲電腦嘅產品之後咧，咁成個做 marketing 啊，做 PR 嗰個過程都係改變埋噶啦，咁啊令到個股市咧，亦都係就吹啲咁嘅新興嘅媒體又充滿期望，但係亦都係同時咧有好多咁嘅泡沫啦嚇。咁啊冇計啦，時間差唔多啦，今個星期嘅節目時間咧就到此為止啦，咁樣咧。咁啊，雖然都打得好熱烈啦，講到啲科網股嗰、那個或者係呢個咁嘅科技嘅熱潮 啊，不能 係啊，欲罷不能啊，但係咧，咁始終諗一個點樣可以賺到錢，純粹係呢個業務嘅情況咧，而唔係靠泡沫嘅咧，仍然都係有呢個商榷嘅事嚟啊。咁啊，呢個時間 當年荷蘭咧炒呢個 係啦，喂金香啊， 球啊，唉，好啦，差唔多啦，拜拜各位， 好， 拜拜。